话再往后说就有些没必要了。仓库里偌大的空间，这一个直字却搞得跟重低音的环绕功放一样，说得英明耳边嗡嗡的。他骂完了一句也没有再说什么，问了一句十一晚上吃了东西没有，对方特干脆地回他什么都没吃，就被灌了不少酒。大概是指望他喝多了能软化点态度，也就顺水推舟地糊弄过去了。十一说到这一段还笑了一下， 可惜这帮孙子不知道我的酒量到底是什么数， 从小就在酒桌上打滚，想糊弄住这帮人一点难度都没有。英明说给他下碗面垫下肚子，十一第一个反应是想到当初在拉力赛的时候自己吃的那碗粥。他跟着凑到厨房那边，看着英明真的开始烧火，才有点诧异的扬眉， 你竟然真的会做？ 会是会，但是不保证好吃。 拆出面条包装拿出来，英明的动作倒还是算熟练。他趁着烧水的时候看了一眼旁边的十一， 你可能是第一个吃到我下厨成果的人类。 这一声人类说的十一一愣， 怎么你还款待过非人类啊？ 烟圈。 英明笑了一下，旁边热水的蒸汽腾起来拢了他一身。十一突然觉得这个画面有点温馨，似乎从他进到英明家里开始一直到现在，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和所有的事都理所当然地带着那么点应该的味道。他歪过头靠在门边看着英明下面，旁边烟圈在两人中间溜达了好几圈，他们谁也没注意。十一又想到了那天在车里鬼使神差说的那句话。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我是主播妖仙。 在英明家吃碗面，谢绝了对方干脆留他一夜的好意，十一晚上还是走了。他第二天上午约了人，从英明家里走也不太方便。两个人之间谁也没有提半个谢字，只是十一走的时候多提了一句让英明注意。当时英明靠在门边笑了一下， 总不至于来拆房子， 真拆了你也没脾气。 这世上的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人做不出来的。很多时候悲剧发生往往都是因为心理准备太不充分。十一这句调侃让英明挑了一下眉角，然后很自然地回了一句， 我家可没这么多客房。 没事儿，沙发我也能凑合。 英明一耸肩表示自己从来不挑，在片场彻夜赶戏的时候椅子上他都能睡。 你倒是好养。 嗯，这是我妈唯一从我小一直表扬到大的优点。 行，继续保持。 两人随便评了两句，直至感觉到深夜的凉意。十一上车的时候打了两下车灯，最后放下车窗说了一句面下的不错，然后就走人了。英明看着夜深之中消失的车尾灯，有点微妙地扬了下嘴角，对于眼前这种局面感到稍微有点不适应，总觉得事态发展下去会变得很危险了。但具体这股担忧是来自什么地方也一时想不出来。难道自己这是被害妄想症了？皱了下眉，英明关上门慢悠悠地走回卧房。反正生活还是得过。跟十一关系比较好的人都会说十一绝对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只要是他真心拿你当朋友，事情说到他面前能帮一把的他绝对不会在旁边看着。但是这也不等于别人可以在他这里占到多大的便宜，基本上只要牵扯上他家里的关系 他都是很干脆的直接拒绝，用他的说法，不做中介。所以基本上十一从小到大都没有试过给家里人找什么麻烦。这次他直接找上他舅舅，对方是很意外的。他听完了大概之后皱了下眉。 你上次跟赵家的事是不是也跟他有关啊？啊？ 这名字很耳熟啊，出现的频率最近稍微高了点。石毅扬了扬眉。 是。 他跟家里人说话都比较开诚布公，既然他都找到面前了，不交代清楚肯定是过不了关的。其实石毅跟他舅舅的年龄差距并不是很大，因为对方也是家里排行最小的，也算是看着石毅长大。家里人的关系啊，他们两个相对算是比较近的，也所以出了事往往石毅不会直接找到他爸或者其他人，而是会直接来找这位舅舅。 那你现在是想我怎么帮你啊？ 我想让你帮我查清楚到底威塞那边的消息是哪家拿到料最早爆出来的。 石毅的要求很明确。他舅舅笑了一下。 我以为你是要我帮你彻底摆平呢、啊、 犯不着搞得这么劳师动众的，我只是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行啊，长大了说话底气都比以前足了。 身为长辈难免有些感慨。石毅对面的男人长出了一口气，很随意地敲着桌面，频率不紧不慢，带着一贯的沉稳。他看了石毅一眼。 查到了消息来源，你准备怎么办啊？ 跟对方谈呗。 石毅笑笑，对这个话题显然不准备多谈。他舅舅打量了他一会儿，后面也没有追问，随口把话题转了一下。 你最近有时间也回家看看，你妈之前还念叨你来着。 嗯，月中的时候我回去吧。 那这件事儿是你跟你爸讲还是我跟他说呀？啊？ 你先跟他提一句吧，详细的我回去跟他说吧。 啊，行吧。 点了点头，舅舅和外甥的谈话也差不多进行完了。这个时间吃饭太早，石毅后面还有事儿，也就不准备多待了。看着他站起来，办公桌后面的人终于还是嘱咐了一句： 石毅啊，你帮你朋友的忙我不反对，不过注意分寸和方法，你家跟威萨的关系不能因为你跟你朋友的事儿就给搞僵了，你心里得有个数啊。啊， 石毅倒是不意外对方会交代这句话，他点点头表示了解，然后还给他舅舅一个你放心的眼神。后者笑了一下没再说话。石毅会在这种时候找到他舅舅，就是因为他深知对方的能力。上午两个人见的面，下午资料已经传真到他办公室了，甚至比他要的还要多一些。习惯了家里人这种风格，石毅把所有资料都详细看了一遍，然后皱了下眉，放下文件，靠在办公椅上琢磨了半天。他本来是打算查出了到底是谁把消息说出去的，然后找威塞那边的人谈。现在看来，可能这办法行不通了。里头的事儿竟然比他想象的还要复杂。商场上的是是非非太难界定了，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用过一点不光彩的手段，但是这竞争之中往往都带着一些被殃及的池鱼，英明就是其中之一。外人都觉得娱乐圈是个光鲜亮丽的圈子，却不知道任何利益一旦跟其接触，往往最先被牺牲掉的就是这些人。想起之前英明跟他聊天时候的那些唏嘘，石毅这时候才算是真正能够理解。